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《洛齐克》呢本书咧系好有影响力嘅。咁当然咧有一样嘢，有人亦都讲下啦。佢曾经去到极端到咧，就系话人系必须为佢自己所做嘅嘢负责。咁你知啦，右派最强调呢样嘢噶嘛，个人责任啊嘛，系嘛。咁但系咧，我系有绝对嘅自由嘅，包括咩咧？就包括如果我哋系心甘情愿嘅，你说服得到我嘅，我签一个合约就话我以后一生一世做你个奴隶。佢话呢样嘢政府咧系无从过问嘅，吓、呢、這个就系自愿嘅奴隶，变翻做奴隶咁样。嗱、咁我唔知啊 ，Jeffy 你点睇啊？你觉得呢样嘢系咪可以接？即系话政府可唔可以接受呢个咁样嘅合约咧？实系咪法律上有效咧？ 其實唔知才哥覺唔覺？其實我嘅諗法咧，都係有少有傾嘅。 係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 咁所以咧，其實我都 係好自然嘅，其實 我係接受嘅。係，我係覺得接受。 嗱，當然咧，就另一本書咧，就係、是、應該係2009年嘅。當然佢個內容就係早啲啦，就係、是、又係哈佛大學嘅，所以哈佛真係犀利啲最高等學府，就係、是、Michael Sandel 啊嘛啊。咁啊就是、個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嘛，就叫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啦。呢、這個台灣嘅譯名，大陸有譯唔同嘅公義乜乜咁嘅。但係即係我又中意台灣一個啦，咁我唔知啊，曾俊明啊上個禮拜讀 Sandel 嘅喎嚇，所以就係 Mandel 喎，咁我懶我就咁讀翻 Sandel Michael Sandel 啦。佢入面都舉過個例子嘅、就係話唔係去到呢個淨係奴隸添喎。你記唔記得？我唔知你有冇聽過本書啊？可能有啲聽眾觀眾啊，就係話有一個人話我未食過人，我好想試下。咁就登廣告，唔知可能喺網上啦咁樣，睇下有冇人自愿俾我食喎。 真係有。 佢真係有個傻佬呢，即係後生仔呢，即係而家啲人真係嗰啲吓思想混亂到不了啦，可能佢亦都覺得生存亦都冇乜意義啊咁樣係咪尋求刺激啊，咁話念都係咁，死咗佢冇所謂。佢真係就應承咗咁去咗，咁俾佢殺咗食咗。好啦，咁而家問題就係話呢個係佢心甘情願嘅，仲有指為據嘅，正如即係決鬥簽生死狀嘅。咁你政府嚟講入唔入佢罪咧？ 因為其實事實上咧，喺呢個遊客嘅角度，佢又真係同政府冇衝突過，佢又唔會破壞到社會安寧， 你 唔會影響到其他人。 咁但如果既然咁講嘅時期，即係你係咪都接受呢一個決鬥呢樣嘢？ 我都接受。 係嘛？嗱，因為決鬥嚟講咧，喺以前歐洲嚟講咧係接受嘅喎。係 啊。 係嘛？即係喂，你情我願噶嘛？大家有咩事，我哋叫私了啊，係嘛？即係而家今天就跟住搞掂咯。 當然 就係。但係後嚟喺文明社會，我哋而家全世界基本上都唔接受呢、這個。決鬥呢樣嘢㗎啦，即係話我哋有咩恩怨，決鬥搞掂啦，同埋呢個報仇呢樣嘢，係咪？就算你明明係殺人放火嘅大盜，你殺咗，即係我有殺父之仇，但係我都唔能夠殺返你，而一定要呢就係要經過法律程序，要經過國家嘅警察啊、司法程序啊咁樣樣。咁但係你咪剝奪咗個報仇嘅自由囉。 其實的確係㗎。咁所以呢，睇下你去到幾極端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呢個永遠都係有爭議性嘅，即係但係頭先講話洛齊克啦，佢就為咗針對羅斯啦，咁佢係提出咗呢個即係自由至上嘅一種觀點啦。咁但係呢，跟住落嚟呢，就亦都係啱啱又係三年之後，就1977年嗰陣時我讀緊大學啊。咁而另外有一個法學家好出名嘅，一個法學哲學家咧，佢就叫做 Ronald Dworkin 嚇，朗奴咧亦叫杜沃金啦嚇，中文咧佢係寫咗本書，又係經典嚟嘅，就叫做《認真地對待權利》（Taking Rights Seriously）。咁呢本係經典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呢本我都係最近睇嘅啫，即係一年前左右我先至真係借嚟睇。咁啊，其實唔易睇嘅，因為佢係講嗰個司法。嘅一個哲學啦，個 jurisprudence 啊，所謂個判斷啊問題啊，咁佢係都幾技術性嘅，咁但我都好捱得噶，咁我又睇曬咧，其實我又真係覺得係言之有物，好有獨到嘅觀點嚇，佢又分析咧，你又都有幾有說服力嘅，咁但係有關嗰個司法對法律嘅詮釋嗰方面咧，就我就真係認幣香啦，即係外行，我唔夠膽喺度講。我反而咧係特別側重佢關於講個人嘅權利嗰個問題啊。嗱，人嗰個權利咧好有趣喎。如果按照洛克，我頭先講啊，17世紀嘅英國哲學家，佢係講我哋生存權啦、追求法律嘅權利啦、擁有即係財產嘅權利啦、私有產權啦咁樣啦嚇。咁亦都好多人理解自由咧嘅，又係一個好重要嘅權利嚟嘅，即係我哋有呢個自由。咁但係咧喺呢一個Dworkin 嘅論述入面咧，佢覺得呢種自由，係唔足夠嘅。另外 即人的權利呢不應該只是包括即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權利。我的權利呢 亦都包括呢其實另外一個人民主義者很出名的 Isaiah Berlin， Berlin 即是上世紀一個很著名的我們叫 humanist 啦，人民主義者呢其實亦都是強調的東西，就是叫做所謂叫做 positive 的一個咁樣嘅 freedom 同 negative 嘅 freedom， 即係個自由啊。咁佢咧所謂 freedom， 所以我哋有時英文都咁講噶，就係話唔止係 freedom to do something，而係 freedom from something。係啦，就 freedom from 咩咧？就 freedom from want， 啊 ，freedom from poverty， 啊 ，misery， 同埋 freedom from 當然亦都 coercion， 即係冇俾人強迫啦，係嘛？亦都係 freedom from fear， 即係話咧，我哋應該有免於 恐懼 嘅自由，我哋應該有免於被人強制嘅自由，我哋應該有免於即係話係饑寒交迫無以為生嘅自由。嗱，咁佢呢一種嘅自由咧，即係佢係將我哋一般對自由嘅睇法咧係擴闊咗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人，所以其實當然我哋而家嚟講有時咧就會用權利呢個字啦，但係權利同自由咧，即係佢哋係交替嚟用嘅。咁喺多權嚟講咧，佢都係用權利嘅。啊，即係 Berlin 就用自由啦，啊，即係呢個柏林係好得意個名字，真係 Berlin 嘅喎，柏林嗰個自由啊 ，Berlin。咁我某一程度上我亦都係好信奉呢樣嘢嘅。 好信奉呢， 就係點樣樣咧？佢其實咧，我曾經即係將呢個洛柴一段説話，咁樣咧就同呢個杜旭金，即係佢引申嘅意思咧，我係作咗兩段嘢咧，係對照啊，擺咗喺篇文章度嘅。洛柴一嘅意思就即係話咧，佢話人嘅權利係咁重要，因此我哋會提出好即係大嘅疑問，就係一個國家，甚至我哋所謂一個社會咧，佢對一個個人所能夠做嘅嘢，其實個限度喺邊度？包括譬如我要逼你納税，交税咁樣係嘛？咁其實佢意思即係話，你係違反咗我自由的，因為譬如真係我揾到十個蘋果，你係都要我交一個出嚟。嗰十個蘋果我自己摘㗎嘛，屬於我㗎嘛，點解你係都要攞一個嚟當係税啫？咁所以你係剝奪咗我嘅私有產權啦，亦都係剝奪我自由啊！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諾齊克就從呢個角度去睇， 其實 呢個係不公義啦。 講起嗰個私有產權咧，亦都有點要講一講就係、是、咧，譬如話喺個社會裏面咧、其實如果睇啲私有產權裏面咧，我如果俾一個個人有極端自由嘅話咧、其實會製造一個不公平嘅局面喎。點解咧？就係話我就算譬如話我有好多錢啦，咁好似李嘉誠咁啦。咁佢有嘅錢，睇嚟同我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有錢，我嘅錢咧，其實係好似互相冇影響嘅。咁但係如果喺個社會裏面嚟講咧，咁其實好，我哋係迫於無奈地咧，會發現個真相就係、是、咧，咁、其實李嘉誠會可以操控到我哋嘅，即係奴役得到我哋嘅。咁其實呢一個觀點係一個，即係上個禮拜咧，曾老師咧， 都有 咁嘅觀點嘅咯。 嗱，但如果按照諾齊克嗰個論述咧，佢就完全唔同意呢個結論嘅。佢意思即係話咧，只要嗰個初始嘅條件，或者係嗰個規則係公平嘅，咁、到頭來大家係自由地去競爭也好，點樣都好去運作也好，到頭來個結果係點樣樣咧，我哋都要接受。呢、這個就諾齊克佢嗰個所謂 libertarianism。嗰、個觀點啦，咁但係咧，嗱，我翻去呢個杜旭金嗰個觀點啦，個觀點咧，佢就係話，但係咧，佢又話喎，佢話人嘅權利確實係非常非常咁重要嘅，咁但係咧，所以個問題就係作為一個國家，作為一個政府，佢要對呢啲咁嘅國民，最少最少要做幾多嘢咧？其實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我哋一定要思考嘅問題。嗱，因為諾齊克就係話你最多只能夠做乜嘢？即係佢就好得意係咪一個銅板嘅兩面啊！佢就話我哋嘅權利係咁重要，所以咧一個政府對於個人嚟講咧，佢所能夠做嘅嘢咧，其實至多去到邊一個限度，我哋呢個係一個要面對嘅問題。但係杜旭金咪啱相反啊嘛，將佢倒翻轉頭喎，佢話因為我哋嘅權利係咁重要，所以咧一個政府最少最少限度要為我哋一個係啦，即係要保障我哋嘅生活啊，係嘛？即係令到我哋生活都有尊嚴啊，各方面嘅嘢啊，係嘛？咁咧係一個一定要思考面對嘅問題，咁所以其實兩個觀點講上嚟都啱嘅喎，講真係嘛？所以永遠始終一樣嘢咧，我哋中國都話中庸之道，其實係點樣攞一個平衡啫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就想嗱頭先介紹呢三本經典之作啦，咁當然另一本咧就最易睇嘅啦，即係以咁多本嚟講，就頭先講過嘅就係、是、Michael Sandel 嗰本啦 ，Justice 啦，咁嗰本咧其實係即係真係好易睇嘅，尤其是如果大家睇台灣嗰本中譯本咧。 啊、雖然我有朋友話都睇得辛苦，我就唔知點解啦。我覺得其實真係，因為佢用好多嘅案例啊，講古仔咁講嘅，咁、啊、就趣味盎然，係好易吸收。咁但係反而咧，嗰本就係2009年嘅，但係跟住一年後咧，2010年咧，有一本書我又即係比較上學術啲、厚啲嘅，咁但係我都睇曬、啊、我都覺得可以嘅，就係、是、印度裔嘅，當然係美籍㗎啦，而家真係美國教書嘅咧，一個經濟學家，佢係1998年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嘅。而且佢咧就亦都係喺呢一個1990年嘅時期咧，就係、是、幫聯合國制定咗一個叫人類發展指標，可能你都聽過啊，叫做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嚇、啊，就即係話咧以唔係話取代，而係話去呢、這個輔助我哋成日好多時用嗰個 GDP 啊嘛嚟計，但係 GDP 好多時啲嘢好多係量唔到嘅係嘛，咁佢就用呢個 HDI， 咁就係呢個經濟學家叫做咩咧？叫做阿米塔。叫做阿馬蒂森啊，咁所以個名係麻煩嘅，因為佢係單字嚟嘅，因為佢叫 Amartya Sen 啊 ，S-E-N Sen 啊，咁啊點譯咧？只能夠譯得單音，就叫做阿森，森林嘅森。咁呢個森咧，佢就喺2010年咧就出一本書咧，叫做《正義的理念》，亦都有中譯本嘅，叫做《The Idea of Justice》。咁樣我覺得佢呢個好好嘅。其實我之前咧喺呢個節目裡面講過，記唔記得啊？喺路邊見到三個小朋友喺度爭拗嗰支 笛， 其實就係來自呢本書嘅。就係 Amartya Sen 嘅呢本 The Idea of Justice 嘅，咁佢就話原來咧正義咧呢、這個理念確實係有時係好難去決定嘅，好、定奪嘅。究竟你話呢支笛最後應該屬於邊個咧？咁、當然好多人咧，特別係右派嘅人咧，一最後聽到就話：哦，原來呢笛係佢做嘅咁樣樣係嘛？一個就話我最叻吹笛，其餘嗰兩個唔識吹笛。第二個就係話我屋企好窮好窮，其餘兩個屋企大把玩具。但係第三個就係話我又唔識吹笛。我屋企又唔窮，又大把玩具，不過支笛係我做嘅咁樣，係嘛？咁、於是咧，右派嘅人咧，當然就即刻就話：哦，咁啊，梗係屬於第三者㗎啦。但係阿 Amartya Sen 喺個本書冇講一樣嘢咧，我為佢補充咧嚇、當然就係話，如果我話俾你聽，冇錯，支笛係佢做嘅，但係其實佢係收咗錢做嘅嚇。咁、所以即係其實係有個資本家投資咗嚇嚟做一個造笛工場，咁然後就揾咗呢個細路女。嚟去幫佢做咗一支笛，咁佢係收咗個工資嘅啫。咁佢話呢支笛咁而家應該屬於邊個咧？咁你又屬於資本家啦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咧、即係佢話正義呢樣嘢咧，係確實好難定奪。但係佢一本書入面咧舉出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，就係話我哋無需要好似呢啲咁嘅哲學家咁樣樣咧，哇花咗千百年咧嚟去不斷爭拗咩叫正義。我哋最關注嘅應該係不正義，或者我哋所謂不公義 injustice。係嘛？佢因為兩樣嘢係唔同嘅，唔係即係完全唔 symmetrical 嘅。即係正義呢樣嘢咧，你好似係一個虛無縹緲嘅，有一個即係抽象嘅一個完美嘅一個指標。咁啊，個個去追個指標咧，就拗到即係面同面咯。但係個問題咧，佢話不公義呢樣嘢咧，其實就係好明顯嘅，即係你好明顯睇得出咧，呢、這個世界係存在著巨大不公義，特別係當我好多人咧，其實講真，即係如果你計 IQ 嚟講咧，佢可能係同我哋冇分別。以勤力嚟講咧。佢亦都同我哋一樣冇分別，甚至勤力過我哋。但係佢生活咧係非常咁困苦，係嘛？即係受到好大壓迫啊，諸如此類。咁佢話呢樣嘢，我哋係咪應該改變嘅狀況咧？咁所以我覺得 Amartya Sen 咧呢個觀點咧，反而係好有意思嘅。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陣咧，翻嚟我哋繼續探討呢個問題。 一個紅杏出場，誓要將枕邊人消滅嘅妻子，可以去到幾盡咧？由極愛到極恨，佢究竟係天下間最無可寬恕嘅女人？亦或是最值得同情的女人呢？ 情欲交战，夺魄勾魂，一个适合警界、贼界、人界、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《东头湾道99号》，7月11号星期五晚上11点，为你重组迷魂乃色杀夫案。